朝鲜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纷纷参观烽火革命时基地。从主体100年2011年到现在，参观者共达81万8000多人次。烽火革命时基地传颂着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诸位领导人、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亨济先生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这里有金亨济先生在指导反日独立斗争的艰难年月里，也给新一代灌输崇高的爱国精神和解放祖国的坚定意志的明新学校，他和全家人一起生活并进行革命活动的房屋，烽火山秘密会议旧址、碑石器纪念碑、麦田渡口等